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92集。齐城仍然微笑着，琥珀色的眼瞳浅浅的，卷翘的眼睫毛在暖色灯光下也映成了浅浅的琥珀色。迟志涵突然觉得有点热，脸开始红，嘴唇抿了一下，用很轻很娇的嗓音嘟囔了一句， 那个我回去几天胖了，压力太大就一直吃吃吃。 迟志涵的脸红红的，对齐城眨眨眼，委屈兮兮地撩起衣服，露出一大截小肚子。 你看都有肉肚腩了。 齐城眸色加深，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拉下迟志涵的睡衣，粗声粗气， 没有肉。 纤弱的腰肢白花花的一片，晃得齐城眼底都是。迟志涵笑眯了眼，习惯地贴到齐城身上，开始日常蹭。齐城一边叹气，一边忍不住继续抱紧怀里软软香香的小女人。 监测仪会唱歌， 上学去吗？ 嗯， 赵医生真的。 迟志涵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可以形容赵医生的词。齐城拍拍他的头，声音软软的， 所以你不要蹭了，那个哥很扫兴。 迟志涵埋在齐城怀里，诺诺的抱怨， 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呀？ 下周四就可以检查狐狸了。 齐城下意识回答，然后安静，低头。 你问的是哪个好？ 就这个。 迟志涵的耳朵也红了，回答得很勇敢，但是头却不愿意抬起来。齐城咳了一声，脸也跟着泛红。安静的屋子里响起了异常欢快的儿童音乐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 哼，确实扫兴。 等记者会结束，我黑了他。 迟志涵点头，抱得更加用力。齐城身上的药香味估计要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慢慢消失，他的身体在这十年亏损的太多，往后可能是10年或者20年的缓慢调养，这种微涩发苦的药香味对他们两个来说却代表了重生和希望。睡意袭来的时候，迟志涵又一次抱紧齐城，像个撒娇的孩子。 嗯，齐城齐城齐城齐城，我好想你啊。 一叠声的尾音甜糯的，齐城整个人都软了下来，委委屈屈的奶声奶气。齐城拍拍他的背，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然后上学歌再一次响了起来。 算了，我现在去黑。 齐城语气无奈，也有又一次被打断的恼羞成怒。迟志涵笑出声，童子军一样举手表态，一脸认真。 我睡了睡了，真的睡了。 齐城躺下后微笑着叹了口气， 真好。 这种心里面彻底圆满的感觉真好。之后的发展果然像苏秋说的那样万无一失。迟志涵深夜绕了几圈路，偷偷进了齐家私家洋房的图片被爆了出来，他还穿着当天采访的衣服，没有被偷拍的经验，所以没遮没掩。有人爆料迟志涵所在的经纪公司是去年被齐家收购的，收购人是齐宁那位很难判断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老公周景硕。这种反转还带着豪门因素， 热度一下子上了新高，吃瓜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，各种各样的猜测谣言开始满天飞。 为什么我也有份啊？ 赶回国帮忙的齐鹏一脸郁闷，他手里拿着自己和迟志涵的 PS 合照，标题是到底谁才是司厨的真爱，漫画家还是科学家。 齐宁说要分担点火力， 迟志涵说的委婉，实际上贡献出自己老公后，齐宁的原话是一家人要整整齐齐。对于这种冷幽默和恶趣味，迟志涵觉得他和齐宁存在代沟。齐成一直没说话，表情严肃地坐在电脑桌后面，鼠标很忙。齐鹏好奇凑过去看了一眼， 幼稚不？ 迟志涵也跟着凑过去，一本正经的齐成把齐鹏从合照上抠下来，把自己的脸披了上去。他这几年没有照片，放的还是十年前的证件照，一声不吭，批得一丝不苟，自认脸皮很厚的迟志涵都开始没眼看。齐成顶着两张无语的脸，眯眼红着脸笑了，比他十年前的时候多了一丝腼腆，但是到底眼底不再只有绝望。齐鹏的眼眶又开始红，为了避免嚎啕大哭，他拍了拍迟志涵的肩膀，开始去翻他们家的冰箱觅食。 快了吧，就快公布成语就是齐成了吧。 迟志涵其实也受不了最近的拉郎配，齐家的男人几乎都被批了个遍，只有一直没有照片的齐成没有被批进去，也难怪今天他决定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 下一个热门事件应该就要公开了，对方被架在上面了，哪怕感觉不太对劲也收不住手了。 齐鹏拿出一个纸盒子，里面一坨粉红色的啫喱膏状的东西。 这是什么？ 闻起来香香的。迟志涵在他放到嘴里之前赶紧站起来。 退烧用的，不能吃了。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做。 你用贴额头？ 齐鹏挑眉问的是齐成。齐成点头，家里容易发烧的人只有他。 这粉红色的哎。 你们两个很适合粉红色呀。 迟志涵很理所当然，两兄弟都是哭包属性。 想吃什么？ 你。 俩哭包异口同声。迟志涵看脸冰箱里的存货，探出半个脑袋，眼睛弯弯的。 大排面。 好， 俩肉食哭包继续异口同声。这似乎是病后的齐成第一次和齐鹏这样自然的相处，谁都没有再提治疗过程中产生的隔阂，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以前的日子。齐鹏在迟志涵系着头巾下面条的时候感慨： 哎，家里确实需要个女人呀。 这个我的。 齐鹏斜眼，终于意识到 你好了以后会很烦。 嗯， 齐成没否认，埋着头继续他的 PS 工程。他已经想起来了，小时候齐鹏塞到他嘴里的袜子是干净的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。晚上八点，齐鹏仍然赖在洋房没走。齐宁这边放出了最后一波舆论，配上了一张照片。照片里齐成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半闭着眼睛，任由迟志涵扶着上了车，是爷爷走的那一天。他药物过量高烧被送回家的时候拍的，脸色异常病态，但是哪怕这样，他和迟志涵之间的亲密信任仍然非常明显，那是他们打开车门准备进去的那一瞬间偷拍的。齐成为了不把重量都压在迟志涵身上，手用力地抓牢了车门，顶住自己半边的体重，而迟志涵的眼神一直放在齐成脸上，一只手捏着他的虎口，分散他一直汹涌而来的恶心感。 那天很混乱，他们都不太记得细节了，却因为这张照片让记忆又鲜活了起来。三个人都没说话，安静了很久。齐鹏拍拍迟志涵的肩膀， 总算有合照了。 和他们 PS 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，真正相爱的人才能有的契合感。评论瞬间就炸了， 这是成瘾吧？看起来就变得很严重。 啊！成瘾居然长这么帅吗？ 23333，这才是真材实料的爆料。之前那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哦，好帅！哦，好帅，好帅！哇哇，不错。哼，我就说我们家小池不会做出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事吧？坐等对面打脸。 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们都没看出这张照片快要溢出来的荷尔蒙吗？这两人酥炸了呀！ 齐诚默默地关了评论，重点似乎变得有点歪，而这样的预感在齐鹏终于被齐诚赶回老宅，对方终于爆出齐家二少就是程怡本人后变成了事实。会对集团经济造成多少影响的新闻只有零星几个，所有评论下面都是一片的啊，帅帅帅。粉丝们的热情高涨到了可怕的地步，只要有人说一句和程乙或者齐诚病情相关的内容，这人的微博就会立刻被一片没有道德、杀人犯这样的评论覆盖。齐宁预计会跌30%的股票，在这波新闻爆炸开来之后，只是小小的浮动了5%。大家确实关心齐诚的病情到底如何，但理由大多都是太帅了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出事？上面苏秋在电话里笑得岔气， 早知道这样宁且直接放出照片多好，颜值秒杀一切公关好吗？我费那力气干什么？你男朋友这颜值真的有点过了。 苏秋再也不叫齐诚齐二少， 照片我先看到的，等加载出来之后啊，我差点被帅得尿裤子。 迟志涵其实对这样的形容在内心深处是赞成的。第一次看到齐诚长相的时候，花了好几天才克服了心里的别扭。 他本人更好看。 本来就对事态发展非常无语的齐诚，现在连看都不想看他了。如临大敌的一场恶战，最终居然只有一个齐诚很帅的结论。 那记者招待会还开吗？ 宁姐说股东会那帮人对这样的广告效益很有兴趣，本来中立的那派现在也拉过来了。真的，你们太认真了，这个世界上做什么都是看脸的，你男朋友有这张脸，前面那些事情真的都不用做。 迟志涵憋着笑看着齐诚，终于听不下去，站起来去了画室，按掉了手机免提，和苏秋笑着又聊了几句。说再见的时候，苏秋还是在感慨齐诚的颜值，有那么帅吗？就连长得已经异常出色、见过许多世面的苏秋都赞不绝口。 齐诚，出来让我看一眼。 无聊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